剪纸的小姑娘。星期天，小女孩欢欢不上幼儿园，找来剪刀和裁纸，欢欢剪纸玩。 爸爸，你看这是树。 哈，真像树呀。 欢欢爸从一本书后面探出头来，望了一眼。 爸爸，你看这是小鸟。 嗯，有点像。 爸爸又埋头看书。欢欢爸挺喜欢看书，平时太忙，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星期天，不想白白放过。 爸爸，你看这是蝴蝶。 嗯，像蝴蝶。 爸爸，野花。 嗯，是野花。 爸爸，一座山。 等你全部剪好了，爸爸一起看好不好？ 爸爸的声音有点粗。 爸爸，蛇，一条蛇。 你烦不烦呢？ 爸爸把手中的书往桌子上重重一放。 我还看不看书呀？ 那本书刮起一股风，把欢欢的剪纸都吹到地上。 哇！ 欢欢大哭起来。欢欢的哭声把爸爸的火浇熄了。爸爸拉着欢欢的手，笑眯眯地说： 别哭，欢欢别哭，爸爸带你登山去。 一说登山，欢欢马上不哭。欢欢可喜欢登山了。走呀走，父女俩来到一座山前。 呵，好大一座山。真奇怪，这座山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 爸爸拍着脑袋使劲儿地想。 爸爸，这就是我捡的那座山呀。 是吗？ 爸爸不太相信。山上好多树，爸爸又拍脑袋。 这些树真眼熟呵。 爸爸，这都是我捡的树呀。 真的吗？ 爸爸还是不太相信。一只小鸟飞过来，招招手，小鸟落到欢欢的手掌上。 这只小鸟真听话，它是你的好朋友吗？ 是呀，它是我捡出来的，最听我的话。 我家的欢欢是一个魔法师呵。 爸爸显得十分高兴。在山上，欢欢捉蝴蝶，采野花，玩得很开心。爸爸躺在树荫下看书，比神仙还快活。从山上下来，爸爸说： 累死我喽。 欢欢的脸儿红扑扑。 我一点儿都不累。 回到家里，爸爸和欢欢一起把躺在地上的剪纸，就是那些山呀、树呀、鸟呀、花呀，加上重新剪好的一个爸爸、一个小女孩，粘到一张白纸上，变成了一幅漂亮的画。画上写着：快乐的星期天剪纸，欢欢四岁做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